7200多个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确诊个案比一星期前增加1.7倍，比两星期前增加4.1倍。预计确诊病例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猛烈增长。不过，为尽量减少对小企业的经济影响，政府正审视是否放宽目前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预料听日会公布。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天气清凉，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23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5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2.4；友邦保险90.4，升2.1；美团222蚊，升2.6；药明生物63.6，升2.5，系升2.5。快手97.85，升2.25。阿里巴巴123蚊，升5毫。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01，英镑10.601，瑞士法郎8.469，澳元5.622，加元6.144，新西兰元5.227，欧元8.88。每百日元对港元6.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5点，跌94点。港金报174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06美元，卖出187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着淘大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牛头角上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又转入窝打老道。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又转入窝打老道，受影响巴士路线7号 B、10号、208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麻地新田地街153-155号、大角咀港湾豪庭一座、深水埗石硖尾街10-12号宇宙大厦、牛头角道225号、观塘花园大厦燕子楼、将军澳新都城都会豪庭四座、沙田坳背湾街23号郁和苑。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破新器，加给你打气。

犀利， 马上啊， 风骚， 唔系马上威风。 哦，好啦，威风又好，风骚又好。 好， 马大爷欢迎你吓，我哋欢迎所有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吓。不论呢个疫情系点样样，我哋一样怀住一颗乐观的心，好唔好？ 冇错，虽然今日落雨湿湿啊吓，咁但系如果系要翻工嘅朋友嘅话，你记住要带把遮，同埋要着件风褛啦。 同埋记住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一时间我哋三个陪你玩啊玩啊，就一点钟我哋有呢首歌曲。冇错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点解要同佢做节目啊？ 到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7%。喺呢个早上星期四，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 remix 版本，有 Petro Boys 加上刘美君。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卖点解？最近有些人问为什么要马老师在家啊，为什么不是你们在家啊，我答你，因为马老师我尊敬如我爸，所以我希望他身体是长命百岁。 不要有事。 不要有事。 我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我当他是我妈一样。 没错， 我一个当你阿爸，一个当你阿妈，你只是父母相传。 没错。 阿爸吃了早餐没有阿爸。 是啊，阿妈阿妈洗了衫没啊。 买数未啊？ 点解咧？ 买数未啊？妈， 系唔系？我意思梗系两位镇守大本营啦，一个大佬佢梗系 on panel 嘅镇守，咁另外瑞瑞 你如果做廣播劇，你必須係鐵腳嚟嘅，我自己覺得。 哦， 咁我不如就 咁你係馬眼係嘛？我係鐵腳，你係咪馬眼啊？ 我就咪神仙肚咯。 多 謝 神仙肚係佢啊， 分配咗俾我。 佢你睇佢個肚啊，幾神仙 啊！ 係啊，大家如果唔知道我哋講乜咧，因為呢個咧以前坊間對於記者呢個行業咧嗰個讚賞啊，叫鐵腳馬眼神仙肚乜？即係我講下啲舊香港嘅嘢啦，咪無端端點解講呢樣嘢咧咁樣樣？鐵腳，因為佢哋咧記者跑嚟跑去，甚至咧係要企好耐，即係嚇喺個現場咁啊，都係鐵腳啦。 交通係啦，白白啦。 馬眼交俾馬小強，點解叫馬眼啊？ 我真係唔知喎，呢個 神仙肚咧就話你成個時間未必有嘢食嘅。 嗯， 係啊， 即係以前有一個崗位，而家可能少啲人提咧，叫狗仔隊啊嘛。佢全程就企喺個門口等嗰個明星出嚟，咁即係全日未必有嘢食等咯。咁所以鐵腳馬眼，馬眼我都唔係好記得。 馬眼會唔會係好專注啊？ 啊，係啊，係啊， 因為其實有時你嚇專心啊，因為你要採訪啊，有時好多嘢，或者要關顧周圍嘅嘢咯。 但馬咧隻眼如果專心要戴過嗰啲嘢咧，唔俾佢周圍望。 係啊，要遮住噶嘛，係啊，佢會嚇親佢。 所以其實佢係唔專心噶喎。 唔係，其實係驚嚇親佢，因為佢膽小，即係真嘅馬啦，講緊。 你使唔使戴嗰啲啊？戴個罩一隻眼啊？戴咗啦，係咪？ 戴咗啦，係啊。 唔使啦，佢咩都 罩。 咩話？ 眼罩、鼻罩、口罩、乜罩都買 曬啊！好啦，好啦，嗱，你保持健康嚇，知唔知啊？嚇， 係 啦，嗱，保持健康咧就唔係今時今日要講嘅。其實保持健康咧，今日我哋喺我哋嘅 chat group 擺咗個文章啦。 嗯， 因為健康一樣嘢咧，等於錢一樣。你唔係話今日去儲就儲得夠嘅，我由今日開始儲錢，哇！聽日有100万，唔係咁樣嘅，即係由好耐之前已經有理財觀念啊，細個開始儲錢啊，咪啲阿爸阿媽俾個錢僆仔我哋咧咁樣，咁所以健康等於財富，都係要早年慢慢積累啲健康嘅習慣，咁到你即係叫做即係老年啦，或者係到咗一定年紀咧，先能夠可以健康地不需要人哋照顧咁過你嘅老年生活。 冇錯，雖然你話儲落啫，但係我諗即係一路流長咧，你都仲係要耐唔耐，仍然繼續都要有翻啲積蓄嘅，係咪？你唔可以一次過將佢洗曬，又或者我儲咗一嚿嘅話，我洗曬我先再算啦。咁健康又唔可以咁計嘅。 冇錯。 咁所以我諗每一個人都會希望擁有嘅就係你自己嘅中年以後嘅生活究竟係點樣咧？唔需要人哋照顧。而且佢就系自己嘅头脑系清醒嘅，咁先至为之咧，就系一个乐活嘅中年以及系老年咯。 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一啲嘅长者系咁样啦？呢两方面嘅都有嘅，唔好嘅 case 就系话咧，去到某一个年纪咧，佢真系咧照顾唔到自己啦， 系啊，不能自理， 屋企人照顾佢。咁如果即系一啲比较孤单啲嘅，就仲惨啦，佢可能喺屋企出唔到街啦。咁但系有啲长者咧，无论几多岁都好咧。佢真係周街行嘅，即係仲可能自己喺街市買餸啊、煮飯啊，甚至做一啲叫做輕量嘅勞動工作啦，搬下嘢啊、倒下垃圾咁樣。咁你會覺得點解兩個年紀差唔多，有個咧就長日瞓喺度，有個咧就仲周街跑嚇，仲有一定嘅生活嘅樂趣嘅咁樣。呢篇文章就係講緊呢一樣嘢，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呢個晚年咧或者老年嘅時候咧，令一定嘅自治或者自顧嘅能力。 冇錯，佢簡單嚟講嘅話，要做到有三樣嘢。就是不失能，即其实你的能力是能够可以照顾自己，不失智，就是你的智力仍然是健康，还有不需要被人照顾。尤其是就是我们大家如果你真的要看看的话，有很多的朋友很可能讲紧去到70岁或者80岁以后的话，已经开始的就是三样东西是但会丧失一样的。这样东西都是不理想的。希望就是说要被人照顾的时间你要短一点，还有或者就是整身病痛啊、不开心啊这些时间的话又短少少，咁样呢样嘢咧就可以好早就做好准备噶啦。好啦，咁其实有几样嘢噶噃， 冇错。 首先有一样嘢，我就系必定嘅，就系要做运动。 冇错， 运动就一定要噶啦吓。咁但系其实咧，而且咁多种嘅运动当中嘅话咧，呢一篇嘅文章所介绍嘅，原来跳舞系最好嘅。 哦，系啊。 嗯， 唔怪得咁多大妈跳舞咧。 系啊， 哦 okay、 手脚协调啦。除此之外咧，仲要因为你要记舞步啊、 哦， 所以你嘅记忆嘅话都可以咧，随住咧你学习舞步咧，你就可以就得到锻炼。 咁呢样嘢，马老师一定冇啦，完全 我一定唔合格啦， 一定唔合格。喂，但系你以前你话你好中意喺办公室跳扭腰舞嘅，同阿老细 哦，佢嗰啲系草裙舞， 草裙舞 系啊， 嗰啲系草裙舞， 唔系扭腰舞，草裙舞系记错咗， 系啊， 嗰啲草裙舞意思即系话扭计啦， 系啊， 又讲又讲嘅， 扭计咁样，扭呢样。 但系对我哋男士嚟讲咧，我宁愿我记得我上次讲一篇文章咧，我会宁愿嗰个选择就系行路咯， 冇错。 純粹 都可以嘅，佢話慢跑啦，同埋其實有時咧都要做一啲嘅就係帶氧嘅，又或者佢就係抗即係應該話有力量嘅運動，譬如有時你間唔中做下深蹲，其實深蹲係好好嘅。 哦， 我唔敢啊。 点解咧？ 我觉得好辛苦，因为可能我个膝头哥唔即系已经 因为你 嘅 肌肉 咧 已经唔够啦，唔关事，系因为而家就系你个唔系膝头哥有事，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膝头哥有事，但系其实只不过系你个大腿肌肉已经丧失， 唔系丧失嘅，即系太少运动咯。 系啊， 譬如最近 冇练咯， 我有踩单车啦，咁每次踩完单车之后，即系好似断咗咁样。但系我感觉有力咗嘅。但 系 呢排咧，因为个疫情嘅数字咧上升咧，我连踩单车都有啲压力。 系，如果大家可以了解嘅话，基本上我哋人咧最大组嘅肌肉咧就是我哋大腿嘅肌肉。 大腿冇错。 其实大腿嘅肌肉只要健康嘅，其实基本上咧约咗一半啊，你个病痛我都唔会有。 真系。 系真嘅，因为我有见过有一个 documentary， 佢拍过嘅就系喺国内有一位哥哥，其实讲紧佢已经八九十岁噶啦，你见到佢健步如飞，声如洪钟。 咁佢系咪一成日行路？ 其实每一日唔系，佢只系做呢一样嘢。 踩单车。 就唔系，就系、是、做半樽。深蹲系啊，佢话只要练好呢一嚿肌肉咧，呢个人行得快。 做几多下其实 要？你其实每如果你开头嘅话，你咪因应住你自己嘅能力咯。好可能嘅就系先每一组嘅话系五下，慢慢如果你有啲力嘅话，咪即加到十下咯。你每一次可能做三组，唔好太过辛苦。 我估咧对阿马小球仲辛苦，因为佢孭住个大 balloon 咧， 佢 个肚 系一个问题嚟嘅、 啊。你试下嗱， 先要减咗先。 阿马老师，你试下做深蹲啦，踎低。 我真系冇做深蹲，但系呢一七日嚟咧，我做咗每一日，我都系抽咗20分钟去做嗰个叫做平板运动。 系啊，平板运动都系我另外一个系几好嘅、因为你得咩？你个肚唔会已经掂咗地下噶啦。 你点做噶？你个平板运动系咪我哋认知嗰种啊？ 会唔会系个肚顶住咗，所以佢咁唔辛苦，一啲都唔辛苦， 代替只手 摇摇板咁样。 但系我做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想 bully 你啊，系啊。 唔系你唔系 bully， 我唔知啊。 喺道歉， 系啊 ，sorry， 系你唔啱。 好， 冚一巴， 哎呀， 对马老师不敬。 系啊，我真系好惊啊！而家我讲一句说话，我都真系要深，即系要深思熟虑先得咯。 嗱，你继续讲啊，阿尊敬嘅马老师，阿爸，你继续讲阿爸。 佢有冇用咧？同埋拉筋。 吓咩啊？你话你讲紧呢一样嘢， 你 点样 拉 法 先得 噶？ 你拉边度嘅筋先得噶？ 手。 手筋啊？ 做咩你笑啊？咁系乜筋？你分好多种噶，我点知佢拉边条 筋？有咩 筋 啊？请你讲下。 有千蚊筋啊！ 大毛筋、肉筋同手筋系咪？ 佢拉边条啫？哦，即系佢拉千蚊筋，我越拉越傻嘅人。 喺边度噶？千蚊筋 喺个脑上边，喺个头， 唔系啊， 喺个头， 喺个头上边。 毛巾拉毛巾都有用噶，我嗰 时毛巾粗嘛， 嗰个系啊，就教 系咪两只手掹住毛巾各一端咁样左扯右扯啊？ 好多种嘅，好多种嘅，因为咧其实有一种拉毛巾嘅咧系搵嚟咩咧 E50肩。 哦，知 你知咧，将个手反喺后边，跟住因为你如果你系有50肩嘅话，你嘅手咧唔可以放得高啊嘛，咁你就要有一条毛巾嘅话咧，就两边拉住个手，就系好只手就要帮你嘅啫，唔好嗰只手去帮佢做啲运动噶嘛。 我早前咧， 毛巾粗系好好。 左边嘅50肩咧，烦扰咗我年半到啦。啱啱先开始觉得佢已经痊愈咧，到右边 系啊，系会咁样噶。 左右开工啊，真系惨啊， 系会咁噶。 到我而家到我右手嚟啦，而家 你知唔知我仲要我走去睇呢啲物理治疗师咧？佢就话如果你越迟开始有50肩嘅话，系一件好事。咁、我就点解啊？佢就因为佢系会左边好翻就会去右边，右边好翻会去翻左边。 咁衰， 咁所以若果你早嘅话，佢咪不断咁样嚟嚟去去嚟嚟去去。 意思即系话，如果你迟啲咧，就啱开始就死咗啦，咁啊冇事啦。 你可以咁 讲，好彩死得早系咪意思？ 后边嗰句啦， 你系咁嘅意思啊嘛？你系咁嘅意思啊嘛？ 系我咁。 哇！好彩死得早啫，50肩都未发，唉，真系阴功。 因为 有啲悲凉嘅，听落之后。 佢安慰我，佢就系话：，其实 唔 紧 要，好快死 嘅 你咁样。 佢话50几岁你先至开始有都仲好啲。我话咩意思？佢话因为你呢边好翻嘅话，系会去右边；右边好翻就有机会会去左边。但系如果你个年纪已经开始，即系唔系。 但 系 有啲唔，如果你呢个逻辑咧，即系话佢自然地发生啦，唔系因为你做错运动啊，做咗啲咩事啦？点解咧？点解会自然发生？ 咁系因为其实有时你唔知噶，系因为你嘅嗰个教嗰个位嗰个叫粘连，粘连嘅就系乜嘢咧？就系你可能受咗。受咗傷嘅話咧，我哋會有一個機制咧，就會去令到自己修復嘅。嗰、那個修復嘅機制嘅話，佢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佢就會將嗰啲嘢咧就係黐住曬佢。總之啲乜嘢佢，因為你有受傷啊嘛，咁住佢咪黐住曬佢咯。其實佢係一種保護嘅作用，或者係修復嘅作用。 點解會輪流嚟咧？ 但係過分咗，當你好翻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另外一邊咯。 可能因為你呢邊痛咧，你用曬呢邊力。 啊，会唔会系咁咧？ 咁又会令到佢受伤，佢令到佢受伤，佢咪又嚟咯？ 我又唔用佢啦。 咁你就住佢嘅时候，嗰、哦、咪又去翻左边咯、嗯 okay。即系永远你都唔能够攞到个 balance 嘅时候嘅话你就会不断咁反反。 阿、啊、马老师啊，你反为你有冇五十肩噶？想问 我五十肩就系五十岁嗰时候有，系真系好痛好痛。咁我真系自己日日举只手，越痛嘅位我就越拉，就好翻啦。 几、嗯、耐啊？因为五十肩都维持几耐，系啊，都几耐噶， 可以好耐噶， 可以好耐噶。 初发只手系真系举唔到。 初发嘅时候系好痛啊，你记唔记得 啊？ 系啊，系啊，系你瞓觉系会痛痛醒噶， 系 系好痛苦嘅一件事。 甚至有朋友讲过话，开刀添，即系开刀用开刀嚟割开佢咁样。 系啊，但系将粘连嗰啲位全部都系分翻开佢啊嘛。 但系我就、嗯、我宁愿大自然疗法啦，即系做多啲运动。 冇错， 系嘅，因为有好多一啲复健嘅方法咧、嗯，你自己真系好似阿马小强咁讲嘅话，你越痛你就要越做。 冇错， 因为你唔做嘅话，你啲筋亦都会缩，你会缩嘅话，跟住咧你就会其他嗰啲地方就会嚟、嗯。 变咗缩缩缩咯，即系阿缩缩缩， 系咪变得龟缩？ 缩缩缩筋啦， 龟缩缩， 龟缩缩。 咦，嗰唔系你？ 我唔系话你， 唔好意思啊， 阿爸唔好意思啊，冇吉亲你系嘛？喂，阿爸，你屋企而家点啊？每日健康嘛？ 吓，几好啊！ 我下次揽两个揽两个橙嚟探下你好唔好？嗰啲搵啲纸包住嗰啲咧。 冇啊，而家唔好跨家庭。冇， 两个家庭啫嘛，我同佢都系两， 都唔止噶，佢有好多家庭噶，应该、 哦 okay, 三奶四奶晒 佢， 哦 ，OK， 左拥右 奶奶奶奶奶坐晒屋企得 ，OK， 乌拉圭就系咁嘅意思咯， 哦，明白晒，吓、啊、好啦，喂，今日咧有爱好系列，爱好系列今日一首变心嘅歌， 冇错， 住拿住， 嗯，十一点后吓。啊咁到底大家会有啲咩嘅歌曲选择呢？留意住啦，同埋今日咧唱歌嘅风骚食堂系最后一集， 系啦，教我哋煮乜嘢啊？ 煎鸡球， 系， 嗯，冇错啦吓，一齐听住咯噃，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防署助理署长吴孝明话：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严峻，消防救护服务面对极大的人手不足。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消防救护人员每次完成接载确诊病人之后，都要消毒救护车，救护员亦都要着全套保护衣，处理时间比一般个案长两至三倍。吴孝明提到，消防署已经抽调具先遣急救资格的消防员，并租用旅游巴和24座小巴协助运送非紧急病人，希望将前线救护资源集中应对大量增加的紧急救护服务召唤。他强调，相关租用车辆经过改装和卫生防护中心专家视察，确保车上有足够距离和空气流通，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医管局为新冠病毒确诊者设立等候入住隔离设施热线，星期二起运作。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话：头两日每日收到200-300个来电。他指出，头两日的热线较为繁忙，每个同事要用15至20分钟来到解答来电者查询，未来会陆续增加人手。潘恩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来电者不少都是没有明显病征的确诊者，查询有关在家隔离要注意的事项。他又提到，未来会同私家医生合作，如果有等候隔离热线的确诊人士，致电希望了解更多医学资讯，会将他们转介给私家医疗人员。相关安排正在筹备中。潘恩荣说，早前呼吁希望更多医疗人员加入医管局的兼职团队，接获过百人报名，已经全数安排参与大屿山的各项社区隔离设施工作。美国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对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严重伤害。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发表上任后首份有关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化经济和贸易方式并无缩减，而是持续扩张，所产生的结果对美国公司和工人造成伤害和不利，而且情况严重。报告说，美国需要新的战略应对中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包括独立于世贸组织的解决方案。 戴奇又展述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担忧，当中包括北京对认为重要的行业提供补贴，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以及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北京，外交部日前回应有关贸易的问题时，说在地区和全世界范围内提到咄咄逼人的话，如果美国自称第二，没有一个国家敢称第一。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暴雨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8人。暴雨在内陆山区的彼得罗波利斯市引发多宗山泥倾泻，当地进入公共灾害状态，多条道路被暴涨的河水淹没。消防部门说未能够确认灾害中有多少人失踪。另外，几十间房屋被毁，370人被转移到临时收容所。民防部门说暴雨下午开始，降雨量在6小时内迅速升至近260毫米，暴涨的河水冲出堤坝，淹没车辆和道路。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社交媒体贴文，说已经和相关部长讨论灾情，希望回国之后立即前往灾区。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天气清凉，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6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36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5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7.8升6，友邦保险89.65升1.35，美团22.2升2.6，快手99升3.4，药明生物63.55升2.45，阿里巴巴123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4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人民币6.335，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5点，跌64点。港金报17400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76美元，卖出186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中线的坏巴士就已经拖走了。现在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还是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只是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的振华道去回牛头角道方向就慢车，龙尾在振华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窝打老道，受影响巴士路线7号 B、10号、208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亚军，究竟他的故事有什么咁吸引评判呢？ 我都尝试代入晓婷和嘉嘉的角色啦，想下如果真的自己发生过这些事会怎样。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陈希晴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啦。 哇，健威几多蛋散？ 咦，阿 Lu， 喂，你咁讲嘢噶？ 咩啊？真系好多蛋散啊嘛！ 嗯，睇过。咦，睇落都几金黄，好似好松化喎、 啊。加啲糖浆实好好食啫。 嗯，啊，话时话，啲蛋散系点整噶啦？ 咁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坐喺直播室梁继昌、李丽蕊啦，咁喺屋企咧，先系空嘅阿马小强，系啊，冇错啦吓。 早晨。 好，早晨，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嘅，十五度气温，今日咧就都系偏翻冻少少，落埋雨啦咁样吓。相对湿度89%，今日咧有雨又薄雾，天气清凉啊，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风。未来数天风势都系比较大，星期六记住咯，周末咧显著转冷，雨势比较大。星期一气温下降到得10度，马老师你记。记得揾条颈巾包住你条颈，保护即系你嗱，你有几样嘢好重要嘅条颈啦，系啦， 块面啦， 块面 即系长嘅地方就要保暖咯。因为今日咧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悬挂嘅，所以你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系 啦，好咁头先我哋讲到， 讲翻咧点样可以到咗人即系年纪略大啦，都系一样咁。行得走得食得吓玩得咁样嘅， 哇行得走得，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啊！嗬，唔行得唔走得嘅话，其实真系我宁愿搵就咩得噶啦，就真系死得噶啦。好啦，咁其实当然啦，讲佢头先话就要做运动啦，亦都讲咗就有啲咩运动大家可以做啦。其实咧，亦都有一个指标嘅，就系、是、你做运动嘅时候能够微喘，可以讲到嘢，但系唱唔到歌。 有微汗系嘛？ 系啦，有微汗咁就得噶啦，又唔好做得太劲吓，即系尤其是你啊，知唔知啊？有啲运动我哋小心啲啦吓，例如骑马嗰啲。你就唔好啦， 系啊，骑少啲啦，知唔知？ 少啲自己 马骑马 ，horse 骑长 ，horse riding，horse riding，horse riding，horse 好啦。另外当然啦，就要做运动之外嘅话，就要食得健康啦。食得健康嘅话咧，如果系我哋呢咁嘅年纪咧，最紧要系乜嘢？吸收咧好嘅蛋白质，蛋白质咧又有嘅话，食物当中我最好系乜嘢啊？鸡肉咧，其实就系最理想嘅。 马小强。 我中意食鱼，我中意食鱼 都 OK 啊， 可以 的， 健康，少油少盐，唔食煎炸已经系我谂已经有十年八年啦，我即系奉行呢一个健康饮食。 你咁健康，点解你个肚腩咁健康嘅？即系如果以你嘅行径咧，冇理由呢个肚腩噶。 缺少运动，但我又唔饮啤酒，唔饮酒，即系好少，除非你话同朋友话应酬咁样样。我真系除咗个肚之外就 OK 啦，冇。 我谂因为你以前咧，你个饭量啊，你系进食得好大量系咪？即系你个即系每日系三碗三碗咁爬噶嘛系嘛？ 兩碗咧， 兩碗都 碗就大，個碗就略大咯。 係啊，即呢一樣嘢會係都係集體 啊。 你睇佢個肚，其實就唔似係咁清淡咯，飲食 係我都係咁講， 係似係啲咩啲垃圾佢都食啊。 即係你見到個人咧，即係隻眼咧熊貓咁嘅，我每晚好早瞓㗎。係 你覺得佢好唔抵？ 你會覺得好唔說服啊？係咪啊？ 好唔抵啊！ 冇理由㗎。 你咁好嘅生活習慣，你 反正 搞成咁。 係啦，你咁大個熊貓眼，你話你好早瞓。系咪即系咁咯？ 你有冇睇过我食早餐食得好疯狂啊？我都唔食嗰啲咩沙爹牛肉面啊，我好少食嗰啲嘢。 你食咩？咁你食咩噶？ 面包咯。 哦，但你而家啫，而家你个肚唔系今日长成噶嘛？你个肚系十年前开始积成噶嘛？ 系啊。 唉，算啦。冇得掹噶啦，冇得救噶啦。 唔会嘅，放心，阿爸，我支持你。 唔系，因为佢咁样讲，你就会觉得佢系讲大话咯。即系我系会觉得系啊，喺人哋面前，佢咪就系食个蛋三文治啊，仲要系食 怼两碗即食面， 冇错啦，翻到个哇，一除一条裤咁样，即系 点解要除一条裤啊？ 因为个肚勒住好辛苦啊嘛， 个皮咁松开皮带得，唔使 除 裤， 除咗条裤咁样， 食嘢系用个嘴噶嘛，使乜除条？ 系啊，咁跟住就哇咁样晾高只脚之后就哇怼两个沙丁。 嗱，你嘅態度有問題。 估佢係咁樣咯， 你唔可以咁樣話嘛。 唔係，我覺得太辛苦啦。我只不過係估計佢應該係會咁樣，先至能夠練成佢呢一個嘅就係金剛不壞肚啫。係啦，就係咁咯。 馬老師，係食物要有營養啊。另外，你有冇乜嘢喺文中有咩啟發啊？對你，不如你發表下。 我覺得嗱，我識得個朋友七十幾歲，呢個男士嚟嘅。我覺得佢活得開心咧，就係有一樣嘢，佢日日都好中意打扮嘅。佢打扮到自己好年轻嘅，即係佢立喺个头啦，跟住佢衬衫。 但佢有冇翻工㗎？我想问啊， 佢冇翻工㗎。 咁佢打扮嚟 做？日日都打扮咯， 都打扮 系啊，佢觉得靓咯。 系啊系啊，真系啊，佢衬晒嘅，咁然后就出街行下约下朋友咁样。我觉得呢个态度真系非常好。嗱，佢嗰啲所谓打扮咧，都唔会话好贵嘅名牌衫裤啊，唔会嘅。 总之整整齐齐。 是啊是啊，波鞋啊，恤衫啊，牛仔裤啊，有时候衬对皮鞋啊，boot仔咁样样，好正。我觉得即系开心健康，同埋佢最紧要你有寄托啊，精神嘅寄托吓，同埋我觉得扮后生咧，佢自己睇又后生，人哋睇又后生，即系起码 我唔中意个扮字。我唔中意话扮后生，系啊， 佢唔需要扮后生。 总之自己中意着咩咪着咩咯，唔即系冇话唔系话咩年纪着咩衫噶，系咪先？ 我自己觉得咧，譬如可能日本嘅老人家咧，着衫咧系几好睇嘅，即系你会觉得感觉上佢会觉得好有啲简约风啊，但系你又会觉得佢好舒服咧，亦都好适合自己嘅年纪，咁我就觉得好舒服咯。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咧，就我哋香港咧啲老人家咧就会着嗰啲婆仔。你明唔明我讲嗰啲婆仔衫啊？咁我上就有少少显老嘅，我就觉得系啊，其实未必需要嘅，又未必需要就将自己特登打扮得好年纪轻。有时咁样嘅话，我发得个反而系会觉得系弄巧反拙咯。 冇错。 讲自己嘅年纪， 好似我嗰个即系 uncle 伯伯咁样样，佢有时佢系打只布呔咁样就出去啦。哇！我觉得你真系使唔使咁乜嘢嘢啊？佢话佢自己中意咯，冇所谓。 喂，嗱，其实文章里边有一样嘢，我都即系我会支持嘅，同埋呢样嘢，我觉得做咗都冇坏，就系、是、保持终身学习啊。无论你系学一门手艺，无论学乐器，或者即系总之一啲你能够财政上、时间上、体力上学。即係你能夠學嘅都可以，我覺得，因為學嘢你第一你要用腦啦，甚至你要用四肢啦。如果你係一啲運動嘅話，咁可以保持住咧，即係喐動一下，同埋即係有個腦筋咧都要轉一下咁樣。 其實大家有留意嘅嗰啲社區嗰啲地方咧，有好多嘢學噶，佢哋又有書法啊，係嘛，又有唐上啊，又跳舞啊。我覺得又見到有好多公公婆婆佢哋都有去呢啲咁嘅地方嗰度咧，識下人啊。我覺得每一日有個地方去下，已經爭好遠㗎。另外有一样嘢嘅话，可能大家都真系要留意，我觉得系整个社会都需要留意嘅，就系唔好要啲人太早退休，因为原来都有一啲嘅即系调查有讲到嘅，就系话迟一啲退休，少一啲失智，好多时候好可能就系因为嗰啲人好快就要喺屋企嗰度坐喺度冇嘢做咧，反而嘅就系话个脑筋得唔到灵活嘅运用，同埋同呢个社会脱节啦，好容易会患上失智症咯。 但系呢样嘢会唔会有时候一个争议点就系、是，喂你全部咧你唔走咧，咁后生 你冇嘢做咯咁样样，因为可能位就咁多啦，会唔会咧？ 系啊，唔会。 我觉得其实就系睇下你点样可以运用到，其实老人家都系一种资源嚟噶嘛，佢哋嘅经验系啲后生仔冇噶嘛， 冇错。 佢哋嘅智慧系佢哋冇噶嘛，其实我觉得佢就系可以集合就系两样唔同嘅嘢， 一齐合作。 我觉得系一定会做得更加好咯，因为单睇譬如可能系讲紧譬如日本咁先算啦，佢哋嘅退休年纪嘅话，其实基本上咧都系会不断咁样就向后褪，反而嘅就系咧啲年纪大嘅人嘅话咧，佢哋嘅嗰个失智症嗰个数字咧就偏低啦，就一路慢慢低。即系呢一样嘢，我谂大家都可以谂清楚，就唔需要话要咁早退休咯。 今日开始做个健康嘅快活人啊，翻嚟有网上情。网上情，冇灵感。就以听落去，冇灵感就系创作嘅人谂唔到应该做啲乜嘢，写啲乜嘢，讲啲乜嘢，系咪？今日网上情讲嘅冇灵感，冇就系有冇个冇，灵就系年龄嘅灵，感就系感觉嘅感。乜嘢叫冇灵感呢？冇灵感一种生活方式，亦都逐渐成为今日嘅时尚。冇灵感，一啲人唔系盲目咁唔认老唔服老。冇灵感就系一种心理状态， 佢哋唔会为年龄束缚，佢哋可以生活之中保持活力，对所有事物充满好奇，勇于尝试，去追求活得漂亮、活得精彩，不留遗憾。简单嚟讲，冇灵感嘅生活就系话喺年龄增长甚至老去之后，仍然保持一种不为年龄所累，过嘅就好似年轻人一样嘅生活态度。冇灵感嘅人，佢哋认为只要秉持对美好嘅追求，无论乜嘢年纪都可以体会到人生嘅乐趣。冇灵感系人生最美好嘅心理状态。冇灵感嘅人总系不断往上走，往前行，越尽人生，对一切仍然保持好似小朋友嘅好奇。佢哋忘记咗岁月嘅流逝，佢哋好似小朋友一样憧憬一切未知嘅降临。佢哋努力实现令自己变得更好嘅简单愿望。冇灵感嘅人，无论到咗几多岁，都唔会逼自己着一啲老年嘅衣服，或者要做一啲老年人先做嘅运动。佢哋喜欢嘅，能力应付到嘅，都照去做，照去着。人忘记咗自己嘅年龄，进入咗冇灵感嘅状态，无论咩时候都想学习，都想进步，甚至会发现老咗都唔系咁可怕啫。坚持冇灵感生活嘅人有一种硬骨头嘅品格，佢哋唔会同年龄妥协，唔会同现实妥协，唔会同自己妥协。曾经有位女诗人新波斯加，佢话：我系我自己嘅障碍。的确，年纪唔系你嘅障碍，除咗你自己之外，冇嘢可以阻碍你过你嘅生活。冇灵感生活启迪人生，应该有自己嘅生活态度，坚持向上嘅生活态度，超越年龄嘅限制。世界咁美好，点解唔趁而家做啲有意思嘅事情呢？人唔好太早放弃自己，人生永远冇太迟嘅开始。记住，年纪只系一个数字啫。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烦恼一生，全为数字，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明明炮听二三，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4.34价位暴升变咗1004？凭号码来认输，你的 IQ， 你的身家，你的体魄，你的一切，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看看计数机里有咁几多人知。 1-3-9-4-3-1-3-4-4。 黎启峰，我对脚有啲抽筋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摆啲货上架？ 当然可以啦，莫莉。不过其实我哋工作系唔适合着鞋踭太高嘅高踭鞋噶。 我咧就三身有幸吸挑选，终于成为咗名牌首堆嘅售货员，点可以唔着对五寸高踭鞋开工？ 阿莫莉，今次你啊真系要听黎启峰讲啦，不如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摆货工作危险多，注意安全最紧要。我系 Edward 黎启峰。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咁啊，快到十一点钟，翻嚟咧第二个钟头咧就系爱好系列。 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咧要主题就系、是、嘅就系、是、变心嘅歌曲。 冇错啦，有啲人就吓咁、啊、快，情人节啱过咗噃就变心咁 样。系噶啦，有可能情人节之前已经变心咯。 情人节都过咗啦嘛， 系咯，即系可以宣布啦。 过完新年啲桃花抌啦嘛，啲人。呢个比喻唔系几好。 好 sad 啊，但系呢个系事实。 系OK 好，咁所以咧就大家啲咩选择都系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好，快到十一点钟，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8%。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5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4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3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2.2；友邦保险89.45，升1.15；快手98.75，升3.15；美团222蚊，升2.6；药明生物64.5，升2.95；阿里巴巴123蚊，升5毫；比亚迪股份253.6，升6.6；中移动54.65，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602，瑞士法郎8.463，澳元5.624，加元6.145，新西兰元5.227，欧元8.88。每百日元对港元6.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5点，跌64点。港金报17,4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96美元，卖出1,86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窝打路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之间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的，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路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7号 B

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我哋星期四爱好系列，咁啊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一首变心的歌啊、 嗯！大家有冇啲乜嘢心水选择啊？ 嗯，当然有啦， 系、哦、啊，我哋介绍咗我哋先啦，定可以讲下我哋啲吓 Facebook 嗰啲朋友仔， 好 有冇拣咗啲乜嘢嘅歌曲 ？Facebook 朋友仔好热烈啊！今日咧好多不同嘅歌曲，系啊，好、啊、多留言啦、啊，咁样样。阿马老师，你有冇睇到啊？ 有啊， 系 有啲乜嘢啊？ 着嘢，嗯，着嘢啊，同埋好多朋友都 着嘢咧，就讲即系阿 Bird 啦，佢话心乱如麻， 哦， 系啦，已经我跳走咗。 系呢个歌名，我都已经觉得好多故事喺里边。 冇错， 点解啊？ 嗯，个心好乱咯，个心乱，我觉得系真系你可能系对方变心，可能系自己变心。可能大家一起变咗心、嗯、 哦 ，OK， 系啦、 啊。 另外咧 ，Chris Lam 佢话辨识感情吓、啊，小凤姐嘅、 嗯。 跟住咧，黄家伟咧就话咧，张信哲系啊，家伟，哇，我招聘啦吓、 啊。 张信哲， 黄导演 PM 佢啊， 我都想。 怕我伤心啊吓、啊。另外 ，Wei Wei Chang 就话张德兰嘅情若无花不结果。 哇！ 啊，另外 Susan Zeng 咧就爱你不爱你，黎明嘅。另外咧，阿吉大人就话咧，爱如潮水，拒绝再换，我的选择。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好多好多吓。 哎呀，总之睇咗你哋啲选择先啦。 另外，阿 Karin 咧就话吴启贤嘅《心酸的情歌》。 哇， 佢听我只歌有听。 系啊，同埋大家咧都有好多咧唔同类型嘅选择咧、嗯，你都发觉嘅就系哇，好好有 taste 噶， 大家都。 阿 Candy 就话杨千嬅嘅《小城大事》 嗯。 咁另外咧就系、是、诶。阿 Bert 講咗啦，心亂如麻先講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變心嘅歌，哦幾分傷心幾分痴就 Jacqueline 嘅選擇。 嗯，王傑嘅 係啦，王傑嘅、嗯、Sylvia 就話今朝見到天雨又凍咧，情緒開始低落啦。 唔好啦，唔好。 我諗起阿 Lam 嘅莫再悲咁樣咯。嗯 ，OK， 同大家打氣啊嚇。 係冇錯。 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咧，就可以仍然繼續可以留言嘅。咁我哋睇下啦。咁啊，我哋當然咧亦都有我哋自己嘅選擇嘅。咁啊，希望咧如果播唔到你哋想聽嘅歌嘅話咧，都唔好嬲啊。 嗱，用佢一个私人嘅点唱先，因为琴日咧有个 fans 咧叫施丽雅，佢、嗯、话今日咧系佢嘅其中一位会员马老师嘅生日，我都同阿马主角澄清咗系咪你啊，咁佢话唔系，咁、 啊、 可能另外一位马老师咧嘅生日啦，咁、 嗯、 样，咁同埋之前咧有位阿 Tim 啊。佢話咧，因為佢有一位朋友咧就係、是、離開咗，有個同學，我要揾翻先嚇，係啦，未揾到，因為好之前幾日噶啦，我唔記得咗幫佢讀嘅。 嗯咁 啊， 慢慢揾， 一陣間再幫你讀啦嚇。 好， 添佢位同學啊，記得啦，一位小學同學，因為佢上星期咧就翻咗天父身邊啦，叫黃榮山嚇，咁啊，所以想希望佢即係繼續生活得愉快啦，喺呢個天上邊嚇、啊，就是、希望送只歌俾佢嘅。 嗯，好啦，咁啊，今日咧翻翻嚟我哋嗰個主題咧，就係講緊話變心嘅歌曲啦。變心啊，正如頭先咧，阿馬老爺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即係其實有時未必係單方面嘅。有時係雙方面嘅，即係已經一段時間拖咗，但係唔開心，咁啊想分手，但係睇下邊個提出先嘅啫，係、 嗯、 咪？但係其實我覺得喺變緊心嘅時候，嗰種冷戰啊真係好辛苦。 哇！ 大家有冇試過？ 我琴晚真係回想，好即係好似回帶咁樣樣，哇！即係諗下自己，原來自己有變過，人哋有變，大家一齊變都有，真係乜都有、嗯、 啊！即系俾人飞，或者自己飞人都有， 会噶 系嘛，都有啊，嗬，系尤其是嚟到今日年纪，好啦，咁不如我哋啊大佬嚟先啊，好 啦，其实变心最伤心嘅，或者令到自己最接受唔到嘅咧，就系、是 嗯、 即系以前对你咁好嘅人，讲嘅说话咁动听，咁、嗯、sweet， 咁点解突然之间有一日？即系嗰个分别啊，个落差， 系、 嗯、 啊， 个落差，即系 咪同一个人嚟噶？你会问系咪？ 系啊，即系如果你 时候你咁对我， 一个陌生人、啊、或者一个你唔识嘅人，或者一个咩都好啦，闹你啊，对你点，你唔好咁在意，因为 佢唔係你曾經深愛嘅人，深愛嘅人變臉咧，嗰種咧即係完全兩個態度咧，你係好難接受。係 啊，難受啲。 所以我哋就會感覺到呢一首歌所寫嗰種，點解你會寫得咁樣對我嘅？ 嗯， 黃品源經典嘅情歌一首，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另外你就是起雞皮系列了。你會不會有些歌你一聽你會起雞皮啊？即是我覺得這一首啦，愛如潮水這些又是的。一來的前奏呢，你覺得嘩好像個錘仔那樣坑落你的頭那裡。 送給所有曾經失戀的人。 哎呀。 希望盡快將不開心的情緒放低。我們黃品源這一首，你 怎 麼捨得 我 難 過。但黄敏源呢个歌咧，似乎播出嗰个声音系咪有少少？个质素好似有 少少问题 啊！诶、欸，但系我哋一讲嘢又冇嘢咯，不过我哋同佢一齐唱啊，好唔好啊？准备。 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变得即见即性，因为头先咧，我哋听headphone咧，好似啲声有啲怪啊。 系啊， 所以我哋想 啊，不如问一问啊，就系、是、马老师啦，你喺屋企啦，有冇事啊？ 你听嗰只歌有冇事啊？ 我听到开头嗰个前奏就起鸡皮，陶醉咗啦，跟住咧突然间冇晒声。 冇晒声啊！ 系啊， 即系冇声 喎。到嗰首歌啦， 今期啊，我咁可能佢真系嗰只碟系、可能咁 啊， 仅此道歉先吓。 唔紧要， 咁 好，既然系咁，我不如我嚟啦，好唔好啊？嗱，咁其实话讲开话，即系变心呢一样嘢咧，我唔知点解咧，突然间谂起有好多以前嘅即系。默默呢啲唔開心嘅一啲記憶嘅，咁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有啲嘢嘅就係最慘係你未能夠去到分手嗰一刻，但係大家就覺得翻到屋企嘅時候。空氣的重量不同了重了、又或者就是那個環境雖然是一樣但是個人已經沒有以前的那種溫度那我覺得這些這樣的未分到手之前的這一種時間呢是最煎熬的你覺得很多東西都變著變緊啦但是你又不知道可以做到啲咩嘢，因為唯有嘅就係只可以等嘅就係宣布即係大家分手嗰一刻嘅啫。咁所以我突然間之後就唔知點解喺我嘅腦裡面嘅話咧就響起呢一首歌啦。蘇芮嘅呢一首嘅歌曲，來自《搭錯車》呢一套電影裡面咧有呢一首嘅歌咧，我覺得好能夠講到嘅就係當感情去到。一个已经不留挽留的时候的一首 想起初相见此地转天圈当一年改变如过眼欲言在季节留向天际 向天际，一览无遗，不再神秘。想起初相见，此地转天旋，当一念改变，如过眼云云烟。想起初相见， 歌名叫变啊，有需要嘅呢一首歌曲啊，时间咧就系11:25到马老师咯噃。 嗱，变心咧，我如果我经历最深嗰次咧，就系话我想力挽，但系最后都系挽唔到。志源咧就系佢嗰阵时系住西环嘅，我久唔久去佢屋企过夜嘅。咁当佢话啊，你又唔好再嚟嘅时候咧，我其实喺度谂紧，其实佢系咪已经识到一个新嘅朋友仔咧？ 咁佢叫你唔好嚟，佢梗系讲个原因噶。 佢话暂时唔想见到我，唔方便啊、 哦。但有冇啲嗌交啊？即系有冇啲导火线咧？无端端啊，无端端有一日话，喂，阿马书贵，你唔好再嚟啦，咁啊。 系啊，即系 佢识咗另外一个人， 你会觉得系有问题嘅。到终于有一晚，我真系想揾个答案，就好晏。嗰阵时我住西贡，佢住西环嘅，咁我走咗上去度，11:00。等，佢终于翻嚟啦。然后我同佢倾到底有咩事啊？咁佢话：，算啦，有啲嘢话喺埋一齐，咪一齐；唔一齐，咪唔一齐咯。然后等佢倾到12:00-1:00，因为我只住西贡，我敢唔敢喺佢嗰度过夜？我同佢讲：，而家好夜啦，我今晚可唔可以留低喺度啊？ 你系咪专登噶？即系你咪专登系倾到咁夜，跟住咧可以喺嗰度过夜啊？因为你哋两个住嘅地方都好西，即系一个西环，一个西贡。 我觉得咧过夜咧，可能真系仲有机会嘅，即系呢个系我当时嘅谂法。 咦？ 咁 跟住你咁谂嘢嘅？系 佢同我讲最后一次好唔好？哦好，跟住然后佢攞咗个枕头，攞咗张好薄嘅被， 你瞓厅 摆喺厅嗰度。你今晚瞓出边，然后佢就行埋栋门。哇！嗰一刻我真系觉得好。好， 你有冇喺嗰度过夜啊？我想问。 咁结果后嚟有冇瞓咧？ 我开始瞓唔到，冇办法瞓到，好多画面一幕一幕咁出到嚟，然后去到5:00，我觉得我喺度自己谂，我同自己问自己，使唔使咁样样啊？嗰度即 系 好似苦苦哀求咁样，然后我就去刷牙，因为我支牙刷摆喺度嘅，黑色嘅，因为我特登买支黑色，好似好型咁。刷完之后呢，我又将嗰支牙刷就掉咗落去洗手间个垃圾桶嗰度。因为我都想话俾佢听，我以后都唔嚟啦，然后我就走啦。 印象消失了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印象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谁人若放下你，给你冷漠，或许不关心，准我前来，准我的真关心。 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人像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会同谁人快乐吗？ 时间快到十一点半，听个风骚快人啦。咁今日爱好系列咧就是、一首变心的歌啦。咁啊，头先马老师咧呢一个选择咧就系讲出咗佢一个咧好难忘嘅 分手故事， 孤单嘅晚上， 感性强啊， 系好感性啊， 系啊，性感啊，唔系感性强，性感唔系啦，讲错。 好啦，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5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但预计数字会有变动。本港寻日新增4285宗确诊，21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医管局表示，多间公立医院的病房入住率。多間公立醫院的病房入住率爆滿，昨日公立醫院的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平均是 95%， 其中威爾斯醫院病房使用率高達 108%。 另外，將軍澳醫院、聯合醫院、明愛醫院、瑪嘉烈醫院、天水圍醫院和屯門醫院昨日內科病床都已經爆滿或者超出 100% 的使用率水平。至於兒科病床整体使用率77%，其中东区医院的使用率达到119%，屯门医院亦都达到101%。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话，公立医院人手在疫情期间非常紧缺，以夜更为例，大约5至6医护人员要应付100病人，比例严重失衡。他形容同事面对的相当大压力。有医护人员坦言，入行多年都未遇到咁恶劣嘅情况。陈国成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唔少病人要喺公立医院急症室外嘅空地等候，尤其寻晚落大雨，或者会令到等候人士嘅情况转差，出现低温症。佢又提到，病人留喺户外，一旦情况转差，医护人员未必即时监察得到。陈国成促请医管局同政府商讨抗疫政策。向员工提供全面规划，亦都要改善向市民提供资讯的方式。立法会大会朝早复会，以视像形式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继续讨论有关疫情的范畴。民建联的郭佩凡批评特区政府未有善用科技抗疫，包括安心出行无追踪功能，认为当局应该参考内地健康码的做法，将安心出行实名制和加入追踪功能。议员陈万琪建议政府以全港18为单位，分阶段围封强检，最终达至全民强检。当局同时要在围封区域内帮市民打疫苗。他又提出，政府应该善用港台31和32台变成抗疫台，24小时播放疫情相关的资讯和节目。议员何君尧促请当局实行全民檢測，頒布禁足令，引用粵康碼，增加隔離設施，引入內地醫療團隊，利用內地病毒檢測設施等。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同薄霧，天氣清涼，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風。展望未來幾日風勢頗大，星期六顯著轉冷，雨勢較大，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續有雨，氣温下降至10度左右。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嗱，我自己嚟讲咧，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嘅，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嘅话咧，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十点去到晏昼一点嘅丰收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多人话咧，听到马爷嘅故事咧，好心酸啊，心里流泪啊，咁样样。感性王阿彬彬啊，叫你做 感性王彬彬啊， 感性王彬彬。 系啊，我中意感性强啊，感性强，好劲啊。 咁所以咧就咁啦。另外咧又 check 呢个，哎呀，头先听到少少啫，可唔可以播多一次啊？咁我哋揾咗个咧安全版嗱，头先咁讲啦，头先我播嗰碟唔知点解，因为都播咗好几年啊，呢一套碟系买咗好多年，就唔系普通嘅碟嚟嘅，都系正版嘅，即系完全冇四碟，但系唔知点解声咁。我听过一只碟嘅，另外啲歌冇事，系佢个声有事， 系 咁真系又点而吓？ 件事就好诡异嘅，因为我哋头先咧播嘅时候咧，我哋喺现场听到咧，应该讲紧咧，我哋自己喺个 headphone 度啦，直播室啦，就发觉好得意啊！嗬， 飘忽。 阿黄敏源好似好远，系啊，啲音乐 好 大声。 我哋喺红馆听佢唱歌咁， 系啦，就好似喺个演唱会嗰度咁嘅。咁所以我同大佬就话：咦，点解会咁嘅？就问咗阿马爷，阿马爷就话喺屋企就乜都听唔到，系嘛？ 系啊。 咁 但系咧就音乐前奏哦， 咁所以 其他。个同事咧又话：诶，冇事喎，咁样，哎呀，好得人惊，得件事。 好，无论点都好啦。首先，我真系唔好意思，补翻个安全版。 正，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却没有感动过，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黄敏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再一次啊，完完正正送俾大家，讲真唔好意思先。好，到阿李丽蕊啦。 好，到我啦。咁其实咧就我谂咁多次嘅即系谈恋爱当中咧，就讲紧都唔系好多次啫，十只手指数得晒。不过咧，讲紧其实就系、是、 我 咩话？ 你唔好呃我。 唔系真系嘅，我真系唔多嘅，系、 okay, 啦。咁但系其中系试过有一次咧，就系讲紧咧，我竟然嘅就系试过收到一个唔识嘅朋友去打电话俾我，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其实应该咁样讲，系啦。 唉，好痛，好痛， 系咪好伤心啊？即系我想讲紧个就话佢变心，原来佢系喺你嘅背后度变咗心，佢已经同另外嘅一个人开始咗，但系佢冇勇气同你面对面去讲分手，佢、唯有嘅就系、用一个比较系。 软 性啲或者系间接啲嘅方法嘅就去逼你分手，就系佢同佢开始咗嘅新欢，佢忍唔住啦，佢要打电话去同佢个旧爱去讲，喂，其实我哋两个已经喺埋一齐啦，你可唔可以放过佢啊？你系咪真系人都癫啊？咩何必咧啊？ 唔系，即系你自己讲啊嘛，咁我要。唉， 系啊，即系试过啲咁样嘅时候嘅话，我就会觉得每一次我听到呢一首歌，我就会谂起呢个画面咯。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就系点解会有一个女人传短信俾我咧？会有一个我唔识嘅女人打电话话俾我知嘅，就系、是、请你放过我哋咧。 你男朋友已经变咗心。 系啊。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 我怀念的，我哋有孙燕姿呢一首歌，好，马老师，感性嘅彬彬，彬彬强嚟啦，彬彬强，感性嘅。 喂，今次咧，我呢个故事咧系一个朋友兄弟嘅故事嚟嘅，就唔系我的故事嚟嘅。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就系话，因为佢早几日又揾我啦，就拜年啦，咁即系电话拜年，然后我问佢最近点啊，咁佢话啊几好啊，小朋友都大个啦，咁然后我谂翻起十几年前，佢嗰阵时咧，我同佢一齐响间广告公司做事嘅。啊！我谂廿几年都有啦，咁成班人一齐玩，你知啦。Art Room 里边嗰啲人都系几后生啊，同埋几开朗嘅咁样。其中一个女同事咧，佢就喺美国翻嚟嘅，咁然后佢就同男朋友结咗婚，就住响一啲小村屋嗰度。咁我哋成班同事好中意去屋企玩嘅，玩下玩下玩下，然后。跟住我嗰个兄弟又鍾意咗人哋，咁就梗唔得啦，人哋已经结咗婚係咪，咁后来唔知点解佢同佢嘅先生就分开咗，冇嘢耐我朋友就同佢一齐。 嗯。 一齐之后好开心啦，然后半年之后有一日佢叫我同佢上公司顶楼嘅天台嗰度，我话咩事呀、啊、就喊住同我讲。佢话嗰个女朋友，当时佢叫女朋友啦，因为住埋一齐，就叫佢好搬走啦。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佢先生同佢好翻，咁佢喺度喊得好紧要。我话唔紧要啦，咁你当初你哋有冇真系相爱过？佢话有，然后佢就同我讲可以点做。我话你唔好谂咁多嘢啦，快啲翻落去啦。然后我记得我同佢一齐望住对面嘅咧，就系狮子山。当然咧，呢一首歌就叫做《富士山下》，我觉得个意境几好嘅。林夕曾经将富士山下比喻做爱情嘅，希望大家可以细味歌词里边嘅意思。 但其实佢有冇谂过咧？当日咧，那个女仔投向佢怀抱嘅时候，那个丈夫都喊嘅啫，系咪？ 系啊，所以我咪就话咯，呢、這个冇噶啦，即系当然佢哋系佢同佢先生系分开咗先。他们先开始的，但我说这些东西真的没得讲，感情的东西没得说哪个对与错、嗯、 又或者没说哪一个先哪个后， 是啊， 没说我识你先的话我就可以怎样，就是我觉得这 样东西、啊、我想最重要就是说你们一起的时候真的喜欢，不是慢慢下就或者是填时间塞时间这样咯。 同埋就係對方係咪都係咁樣對你咧？即係個男個女士啊，個女士成日同你個朋友喺埋一齊嘅時候，其實係咪只不過係一個水泡啊？當佢、 嗯、消磨時間 啊， 治愈情商，因為同啱丈夫離咗婚，係、 嗯、 啦，所以就揾佢拖住先，都可能㗎，都可能 嚇。除非係咁，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唔需要太過受傷害咯。即係正如你所講嘅，就係喺嗰段時間，唔理佢短定係長，如果真係真心愛過、嗯，我覺得已經值得大家去擁有咯。 冇錯。 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流流，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 马老师嘅呢一只富士山下，咁仲有几分钟到十二点钟啦。咁其实我今日仲有一只，本来想送俾大家，今日借呢个时间咧，就一定送埋俾大家啦。呢个歌同头先我所讲嘅叫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即系当大家唔再爱咧，好多时经常咧就。好多嘅说话上嘅说话，即系说话啦，态度方面咧，都系令到 伤害对方， 好伤害。点解咧吓？即系如果系我会你默默地就完结咗佢就算啦。呢个叫做伤尽我心的说话。 喂， 系我过嚟揾你啊。你在哪里？ 我给你电话来。 唱的朋友是 Chris 王海芹，很多年前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叫《相尽我心的说话》。两个人分手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平淡平和豁然的态度，而不需要讲一些很难听的，甚至是发晒脾气抹晒面呢？ 要只爱讲动听的好说话，渐渐地便不管他真假，不要好意隐瞒和假装哑巴，看事实在遮掩中转化，即使一句伤尽我心的说话，若实在是真的，请讲啊！即使跟某种人只可讲废话，现在是你和我直接对话，心坎中有了爱共成。 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就一首咧变心嘅歌曲啊，王克勤嘅呢一首歌叫做《相尽我心的说话》嘅。翻嚟咧，我哋喺最后一个钟头咧，由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就会系今日风骚食堂的最后一周啦。咁啊，今日讲咧呢一个生煎嫩鸡球嘅，咁大家如果中意咧，食呢味餸咧，一阵间就睇下点样搞搞佢吓。 好， 多谢晒昌哥先。咁而今日咧最后嘅半小时有 Dr. Eric 啦，亦都有呢一个职业安全短剧。 是啦，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啦，现在你先听听我就是最新的这个新闻报告之后啦，那么就继续回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啦。 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十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十六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游社区，即系器物啦，可以陪住人一路生活啦。点解佢唔可以被视为系艺术嘅一种咧？ 佢系 CIBS 广播人同艺家阿 Y，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元或者38,52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风骚食堂开始咗，我哋欢迎嘅嘉宾呢就係、是、昌哥。 大家好 。係啦，好。咁今日呢昌哥有啲咩好嘢同我哋分享呢？ 冇错。今日呢我就介绍个呢呢、這个抗氧化嘅菜式。 抗氧化菜式。係呀，头先我哋有讲过你食多啲蛋白质啦要。咁、就係食多啲鸡肉係咪？ 係啦。冇错啦。 劲嘢劲嘢。 有抗氧化呢三个字包装一下呢好早劲咁。 係呀，等于辣 味。你知道而家咧，好多人都係注意呢個健康啦。咁其實咧，我哋有蛋白質，咁其實咧就係有雞肉啦。咁但係咧，我哋抗氧化喺邊度嚟咧？就係、是、我哋會加個黑蒜。 哇！ 黑蒜生煎雞。 哇！哇！我好中兩樣嘢，我都係中意嘅嘢嚟嘅。尤其是係蒜頭，雖然有啲人就話，即係食完之後嘅話，就最好唔好 kiss。 你打喊路都唔好啊！你打喊路會噴曬出嚟。 黑蒜啊， 咁佢呢个咧，其实好多功效噶、对身体非常之有益嘅呢个黑蒜。 系，咁如果不如讲下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哋呢一个就系整呢一个嘅鸡球啦，咁、啊有黑蒜啦、黑蒜我哋系唔系要自己喺屋企嗰度都要有啲工序噶、我哋唔系普通买到个蒜头就得啦。 其实咧，佢而家出边咧有啲黑蒜系买咗。就已經整好嘅， 哦，已經整好咗啦。OK， 如果屋企整就好麻煩啦。我諗你要用電飯煲咧，擺成個幾禮拜，等佢發酵先得。 哦， 有屋企好興噶，個個喺屋企都要整啲黑蒜送俾朋友噶，我都收到好多啊。但係而家就唔好搞啦，哦。 係啊，而家佢普遍化咗，所以你出面都買到啦。 好， 係 好。不如我哋講下材料啊，需要啲咩啊？ 係咁啊，我哋簡單啲啦，買啲雞扒就 OK 噶啦。咁就黑蒜咧就兩粒。咁啊，加啲木耳丝添。 哇！ 木耳丝系啦。咁啊，有少少葱段啦，有啲姜啦。咁啊，可以加少少椒类，譬如青椒啊、红椒咁一齐炒都 OK 嘅。 系咯，如果唔系嗰只好黑啊，嗬，因为有黑蒜之后有木耳，成盘嘢 黑掹掹。 系咯。 系啊，炒出嚟嘅色就冇咁好睇嘅，但系咧呢个咧就健康嘅嘢咧，系有时就唔好睇噶啦。 嗯， 系嘅，尤其是黑色嘅食物，如果大家信五行嘅，系啦，系好嘅黑色食物。好。 咁啊，譬如我哋买翻嚟咧，嗰啲鸡扒咧就松咗先。咁啊，切翻一件件，咁啊，细细件。咁啊，因为你成件咧食又唔方便啦。 系，冇错。 系啦，咁我哋切完之后咧，轻轻洗洗，印翻干水之后咧，就俾少少盐啦，少少糖去调一调味。 嗯 哼。系。咁咧，黑蒜我哋翻咗嚟咧，搣咗嗰啲衣咧就切片。 嗯，切片。 系啦，咁咧又注意咧，其实我哋炒黑蒜咧，就咁落去炒咧，就出唔到个味嘅。咁、我可能攞一少少咧，就系爆一爆。另外少少咧，其实要用少少水浸一浸佢嘅。 OK。 因为你浸佢之后咧，个水黑蒜咧会出晒味嘅。咁啊，我哋葱段啊，切段啦，姜咧就切少少姜碎咁样。就爆一爆姜碎。咁咧就煎埋啲鸡扒， 咁啊，雞排煎到差唔多金黃色嘅時候咧，咁我哋落埋啲黑蒜啦、青椒、紅椒，葱段爆一爆佢。咁咧因為黑蒜我哋浸咗水噶嘛，咁其實我哋主要就喺呢度調味就喺嗰度噶啦。 嗯。 咁我哋喺個黑蒜水嗰兜咧，就落蠔油啦，少少生抽，咁啊少少雞粉，跟住咧俾少少生粉，咁倒落去咧炒一炒，咁樣有少埋咧就 OK 噶啦。 嗯。 啊，仲有個木耳絲， 木 耳絲咧我哋浸發咗噶啦已經。 係。 咁啊，連同佢哋一齊炒。咁啊，兜埋咧，埋埋个少少三蚊水咧，咁啊，包到个咧，好食噶啦，但唔使点样落糖，因为黑蒜本身好甜。 嗯，其实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其实鸡扒咧，嗱有啲嗰个叫生嘅程度，有啲人牛咧就倾向咧就唔使太熟嘅，鸡系咪要全熟定系？因为有啲人咧又喺度拗，喂，有少少令咧都食得噶，咁样样嗰啲，你知唔知？即系滑啲啊！其实鸡咧，阿昌哥，你建议咧，其实系要十成熟啊，定系都可以接受八成到咧？ 其实鸡我建议要熟晒嘅， 嗯， 熟晒。 咁当然啦，好似鸡扒嗰啲环境咧，其实我哋一样做到去滑嘅，就系、是、我哋煎嘅时候咧，唔需要话全程煎熟，可能煎一煎两面之后咧，吸盖轻轻过一过佢， 嗯， 咁咧佢就唔会话面太过干啦，有啲水分入翻落去咧，其实都好滑嘅。 O K， 系， 即系呢一个就一个处理嘅方法，系会令到嗰啲鸡唔会话太鞋，系咪？ 系啦，咁就会滑翻啲， 但系又熟。 嗯， 系啦， 明白。 咁呢个都算快喎，可能如果系家庭小菜咁样。 其实系啊，我谂你由成个过程，你炒个餸，我谂四个零次，咩都得噶啦。 嗯 ，OK， 就系咁啦。好， 好 啦， 多谢晒昌哥。咁亦都要多谢昌哥咁耐以嚟咧，对于我哋嘅即系风骚食堂啦，咁啊教咗我哋有好多味咧，唔同嘅食品啦，亦都因应住佢唔同嘅日子啊，唔同嘅节日咧，佢都有好多嘅心思喺度嘅。不过都要多谢晒你， 多谢晒昌哥。 今日就最后尾一集啦， 冇错啦， 系啊， 搵机会再要麻烦昌哥，好 唔好？一于咁话，希望大家 OK， 好，唔该晒， 唔该晒昌哥， 拜拜， 拜拜。下星期呢一段时间，将有个全新环节叫做古灵精怪吓。如果大家中意听一啲比较刺激嘅故事，就留意住下个星期四12点新闻之后送上啦。Patrick 雷友辉嘅女同学啊。 雨伞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已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伸脚踩一下，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问他。 为受，如无人小子轻轻求，为何我越接近时死亡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 今日嘅风骚食堂第二部分咧，不如我哋就讲下自己嘅煮嘢嘅心得啦。咁我从来咧就绝对唔系一个识煮嘢嘅人，甚至有少少惊惊地嘅，可能因为一样嘢太少尝试啊。咁但系咧，我就有一样嘢咧，我唔知点解咧，我经常咧就好中意食嘅。第一咧，我中意食咧意大利粉啦，意大利粉我中意食茄汁嘅 flavor 啦，即系用茄汁去煮啦。 即系白汁同呢、這个 系啦，系啦，通常两种噶嘛，即系一种就系白汁，一种系茄汁。咁我中意茄汁嘅，但系咧我就唔 系 好识点样去处理。一碟嘅茄汁意粉，咁我琴日咧就因为真系忽发奇想，不如试下啦咁样。如果能够煮到一样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咁好开心咯咁样。系啦，咁于是咧，亦都因为我屋企咧已经执埋，执埋平时入埋咧好多嗰啲意粉啊，天使面啊，天使面啊，天使面 好食啊， 仲有啲 pasta 啊咁样，即系长即系幼嘅粗嘅乜嘢都有，咁咪试下咯咁样。咁我步骤咧就是、我首先烚熟咗嗰啲嘅面先啦，即系烚熟咗、煮淋咗啦，摆咗喺度。咁然之后咧就将一啲嘅配料，包括有一啲急冻虾啦，喺超市买嘅急冻虾啦。另外咧就系、是、一个蘑菇啦，几个蘑菇啦，青椒啦，洋葱啦，咁样切碎晒喺个镬度爆香佢啦。咁、然之后就买咗一罐嗰啲专整茄专整 spaghetti 嘅茄酱、茄膏应该话，系、啊，倒咗落去。咁然之后捞捞捞捞，咁然之后就。倒落嘅意粉，即系感觉上都容易嘅，系啦，我相信大约系如果手脚快啲，15分钟到应该可以处理完嘅啦。咁我 都正， 自己试下个感觉咧，就系、是、我头先喺咪后都问阿 Sarah， 我就话其实番茄味系有嘅，因为个茄膏本身都浓味，但系略盐咧就淡咗少少咯， 淡啊， 淡咗少少。咁我系咪应该落翻啲盐？我或者我今日我会再试啦。咁我今日会加翻一啲嘅盐啊，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雞粉啊，豬肉類，咁我係再話俾大家聽啦。 你講起嗰個淡嘅，我想了解一下，就係、是、你覺得個醬淡啊，定係你可能食落嗰啲蝦，你覺得淡啦、 蝦我又唔覺得淡喎、 哦， 我呢個意粉淡。 哦、 不過我 你個蝦有冇處理過？ 後屘我同屋有洗過咯。 哦，洗過， 但 係有 冇 醃啊？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略略可以有個蝦嗰度可以有少少鹽， okay, 或者有啲黑椒，等一等佢咁樣。係、啊， 我問我屋企人咧，佢就話因為我溝淡咗個茄膏，因為我係加咗水嘅。 哦，咁、哦、有可能係。 佢就話你。其实不应该沟淡茄膏，应该成我将半罐倒咗落去再沟水嘛，半罐水半罐茄膏。 不应该沟水， 系、 啦，茄膏就是咁样茄膏。有时如果你话觉得佢太过结嘅话咧，你可以嘅就系沟少少水，就唔好一嚟嘅话就已经系一半。 咁所以就淡。 永远你都系噶，你煮嘅时候我就再沟，沟咗之后如果佢太结嘅话再沟。溝到佢啱為止，同埋要試味咯， okay, 一路煮一路試味。 Okay, 尤其是係煮呢一啲嘅意大利粉嘅話，就其實都幾難會出錯嘅。 長知識 啊，慢慢慢慢嚟咯。 馬你最近有冇啲咩好嘅 cooking experience 啊？ 哇！我最近咧就去街市買餸啦，去四點零鐘啊，但係點解所有皖魚檔啊、皖魚尾啊、皖魚腩啊、大魚啊嗰啲全部冇曬？咁我因為我好中意滾湯嘅，咁行下行下見到個魚檔，欸有石狗公喎，仲要係游水嗰啲石狗公喎，即係細細條嗰啲。咁我問下佢幾錢啦，佢哇原來個價錢都好貴，好似成我如果冇記錯，我六條都要成50蚊。 好細條，跟住嗰個賣魚阿姐話俾我聽，你滾湯六條唔夠嘅喎，咁樣樣。 咁個煲湯咪好貴咯，嗬？你同埋石狗公，你加啲乜嘢添啊？你冇嚟浸魚㗎，你仲有啲乜嘢包？ 豆腐嗰啲咯，佢都係， 係啊， 佢成日永遠都係咁噶，你冇發覺佢冇煮第二樣嘢？ 係啊，我係豆腐， 永遠都係魚豆腐。 即系节瓜，咁我问咗一啲小秘诀，因为嗰啲鱼仔咧真系好多骨嘅，我好耐冇食过啲鱼仔，终于系游水咁啊，即刻买啦，但系50蚊对我嚟讲，好似好贵咁，咁佢就我问佢，喂呢啲如果用鱼袋包住啲鱼仔滚汤好唔好？佢话唔好，佢就唔建议。原因因为如果你用咗鱼袋嘅时候咧，其实啲鱼嘅味咧唔会出得晒嘅。 嗯， 但系好似你话斋，如果个骨多咧，好危险噶，你就咁用 晒。系啊，咁我话，如果我落豆腐咧，咁跟住佢又话啦，你系咪想食豆腐啊？我话系啊。咁佢话如果你倒埋啲豆腐落啲鱼一齐煲咧，咁你啲豆腐咧分分钟好多骨，好、 啊、 危险， 好危险， 炒晒骨咯。 系啊， 佢就教我嗱，你滚一阵之后咧，捞起晒啲鱼仔，然后先放啲豆腐，咁佢就话。啖汤又好饮，啲豆腐又食得饮、 哦，即系将佢分开处理， 冇错， 保持社交距离，啲豆腐同啲鱼 系啦、哦，就唔好将我哋两个捞埋一齐，系、哦、啦，唔好跨家庭，冇错啦。我想问一样嘢啊，如果你系要就系滚汤咧，需唔需要买到个就系游水嘅海鲜咧？ 嗱，因为咧，我其实唔需要啊，譬如话梭啰鱼啊、蛋鸡嗰啲都唔系 咯，唔需要噶，因为其实嗰啲你系冇办法。 冇，我想饮鱼汤。咁但係唯一我見到係石狗公，我覺得啊，我好耐好耐冇入石狗公，但我真係冇諗過原來嗰啲石狗公咁貴嘅， 有感 覺。石狗公咧，佢話都有人買嚟蒸嚟食 嘅，係嘅，但比較少咯。同埋因為其實佢係喺啲石罅嗰度噶嘛，所以先叫石狗公嘛。係啊，你走一睇佢哋啲樣嘅話，其實都係㗎，即係匿埋喺嗰啲石罅嗰只，你係睇佢唔到㗎。 但 係 石罅魚咪得咯？點解叫狗公啫？唔係幾好。 有好多名都唔知點解嘅，係啦。咁其實我就會 石罅魚咪好咯。 係。咁其實我就會覺得就係話，譬如可能講咁啊，即係石狗公咧，有時就真係未必需要就係買到咁新鮮嚟去揾嚟滾嗰個湯，但係新鮮嘅魚仔滾嘅湯嘅話咧，嗰啖味同又真係好唔同嘅，嗰種鮮甜，係咪？ 我最近咧先喺某啲娛樂嘅平台睇到咧，有我而家唔記得嗰個明星係邊個啦嚇，咁佢直情話咧，佢煮面嘅湯啊，係用蝦殼嚟。滚嘅 系啊， 虾壳啊， 系啊， 你唔系 虾壳，即系你，譬如你食虾，剩低啲壳唔好抌，原来我嚟煲汤，系咩？真系虾壳 啊 ，OK， 系啊，每一样嘢都有用噶，即系等于嘅就系你嗰啲叫做下栏嘅嘢啫嘛。佢哋揾嚟做乜嘢咧？拉面嗰啲汤咪就系嗰啲咁嘅下栏嘅嘢啊，可能讲紧话一个猪头啊，会掉落去啊，一齐去整啊咁样。因为我睇咗个就系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日本嗰边嗰啲拉面师傅，佢哋讲紧嘅就系最紧要精髓嘅就系嗰啖汤，嗰啖汤你每一日咧，其实可能整嗰煲汤嘅话系要整6个钟噶，里面有啲咩嘢咧，佢捞出嚟俾你睇都唔惊，因为你喺屋企你唔会做。就系呢啲咁嘅嘢啦，你冇谂过系咪成只猪头掉落去？咁但系原来就系咁样出嚟嘅话咧，佢啲汤就有浓，而且嘅就系有一啲味道，系你喺屋企 冇嘢可以代替嗬。 系啦， 下次我即系虾搣完啲壳，我嚟煲下汤睇下 先。可以噶，真系噶，我都有试过。 大佬，我今晚买啲虾食完，我听日。 掠啲壳俾我，掠啲壳俾我。 你嗰啲系食剩嗰啲 你而家咪算 bully 我啊？我想问。多谢啊！哎呀，你终于肯 bully 我啦，好开心啊！阿马小强肯 bully 我啊！嗱，唔系净系我 bully 佢啊，佢都有 bully 我噶。 系啊。 你虾壳，你系 bully 啊？ 吓，你话掠啲虾壳俾我，仲唔系 bully 我？ 系喎，系喎。 咁你可以唔食噶嘛？佢俾你啫。 冇所谓，有乜所谓？我哋好朋友，最紧要开心。阿马爷，你着咗多件衫吓，知唔知？我啲听啲。听众好心啊，佢都话冻翻啊，着翻当件衫啊，跟阿马爷屋企咧，同埋佢哋话你留咗屋企咧，突然间谂嘢快咗，同埋感性咗 啊。 系啊，你不如以后都你以后都唔好出街啦，不如 系啊，不如调翻转系我啦，可唔好啊？系啊，我今日睇咗少少嘢，我觉得就系今日咧，好可能我拣嘅歌系咪大家都唔系咁中意？ 点解咁讲？ 因为冇乜人去有反应。 哦，都唔系嘅。 唔系，我都想知道，唔系，我都想知道下啫。你梗系冇所谓啦，今日咁多人赞你。 马爷有个悲惨嘅爱情故事喺背后撑住咧，嗰啲歌系有。有血有肉好多嘅， 我都有 即系佢讲佢嗰晚去到谂住有得 咩啦？ 有得開心， 刷牙係。 點知人哋叫佢出廳飯做廳長？ 係啦，佢唯有嘅就係好憤怒，掉咗支牙刷。係 啊， 真係 冇錯，霸氣出留給自己啦，講埋佢就嚇。好啦，十二點半翻嚟，我哋今日有 Doctor Eric 啦，同埋即安劇。咁啊 ，Doctor Eric 咧，今日唔知係講咩 species 啊？今日未有時間同佢做一個。沟通啊！ 唔怕，一阵间我哋都会清楚知道噶啦。咁、都系我哋会成日会见到啲好可爱嘅狗仔。 多谢 Eric 咧，我哋嚟紧啲时间都会转转，下个礼拜全新嘅时段、我哋会再多啲转一转，就唔系星期四，系星期三噶啦吓。好，密切留意啊！十五度嘅气温吓，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十二点半先听新闻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五千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但预计数字会有变动。本港寻日新增4285宗确诊，21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消防署助理署长吴孝明说，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严峻，消防救护服务面对极大的人手不足。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消防救护人员每次完成接载确诊病人之后，都要消毒救护车，救护员亦都要着全套保护衣，处理时间比一般个案长2至3倍。吴孝明提到，消防署已经抽调具先遣急救资格的消防员，并租用旅游巴和24座小巴协助运送非紧急病人，希望将前线救护资源集中应对大量增加的紧急救护服务召唤。他强调，相关租用车辆经过改装和卫生防护中心专家视察，确保车上有足够距离和空气流通，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医管局表示，多间公立医院的病房入住率爆满，昨日公立医院的内科住院病床使用率平均是95%，其中威尔斯医院病房使用率高达108%。另外，将军澳医院、联合医院、明爱医院、玛加烈医院、天水围医院和屯门医院，昨日内科病床都已经爆满或者超出100%使用率的水平。至于儿科病床，整体使用率77%。其中東區醫院的使用率達到119%，屯門醫院亦都達到101%。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昨日發布通知，調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通知說，國家衛健委要進一步轉變職能，堅持黨對衛生健康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貫徹新時代衛生和健康工作方針，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將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著力提高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當局有規定，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應強化對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業務領導和工作協同，建立健全疾病預防控制工作體系和網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续寒冷同埋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559.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0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73.4，跌2.8；友邦保险88蚊，跌3毫；快手96.8，升2；美团218.2，跌2；药明生物63.45，升2.35；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星期四嘅呢个宠物环节，多谢 Eric， 多谢 Eric， 你好，你好，系啦吓。今日咧，多谢 Eric 讲呢一种嘅品种咧，我相信咧，即系好多人咧都见到啦，哎呀，眼仔又深深啊，因为都几多人中意啊，我自己觉得 系啊，只眼系心形噶， 系啊，算唔算啊？多谢，算唔算系一个普即系比较 popular 嘅狗种啊？ 哦，系 top ten 嚟噶啦 ，top ten 嚟噶啦，呢、這个 top、golden retriever， 金毛寻回犬。 我以前有朋友有一隻喎，成日帶嚟我屋企噶。 你覺唔覺金毛尋回犬個樣傻傻地㗎？ 哎呀，唔係佢永遠都係個 好傻氣 嘅，你寂寞嘛？不如我陪下你啊！成日都係咁㗎。 其實咧，唯一可能會令到某啲人卻步唔敢養，係啦，就係佢嘅體積都係叫大種狗嘅，咁啊變咗咧，你如果屋企細啲咧，就比較難容納咯。可唔可以咁話？多謝 Eric。 啱啊，其實係因為佢係大狗啦，咁啊唔係隻隻大狗需要好多運動，不過呢一種咧就要特別多嘅，要40至50分鐘一日嘅。 哇！即係成個鐘咁滯。 系啊，所以 仲多过我、我都系20分钟啫嘛，每一日。 系啊，我永远啲人咧嚟话只狗话要减肥咧，佢就话啊，系咪要做多啲运动？我就望住佢，唔系食少啲嘢。佢话唔系做多啲运动有用嘅咩？只狗咁我就话。我要叫你带只狗去做运动难到登天啊！ 其实唔系只狗唔肯做运动，系个主人唔想出去。 呢种狗系特别容易肥嘅，特别中意食嘢嘅， 系 啦。所以佢呢个品种个性格系十分之好，大家都知道啦。 系啊， 超 friendly 啦，同埋咧就最紧要系佢好忍得嘅。 咩叫好忍得啊？ 忍 tolerate 好忍得烦嘅。所以好啱細路仔嘅，所以唔係隻隻狗會有啲狗好容易發猛症啦。呢、種狗咧就一般啦嚇，咁啊唔係即係有個別嘅 exception 啊，永遠都 係、 不過就一般咧都好忍得啲細蚊仔， 即係好脾氣， 任你冇係嘛？係啊， 係啦，同埋勁醒目啦，你大家都知道啦，佢哋係一個好多好多範疇嘅職業狗嚟啦，譬如可以打獵啊，可以導盲犬啊，可以喺機場問毒品啊，係啦。所以佢哋係，同埋你見咧，佢哋有好 active、好 fit 嘅啲狗啦，可以。所以你見唔止美容比賽啦，嗰啲功能組別佢都入到嘅。 哇，咁好叻喎，好全能喎、 不過雖然 佢又靚， 係不過雖然係咁咧，真係少。我見到而家比較少人養啊，可唔可以咁話？ 都唔係嘅，好 popular 噶，好神經噶， 都唔係。睇下你咩地方。 可能西貢區或者即 係 嗰啲村屋區會多啲。 係啦， 如果你啲 apartment 即係四五百尺嗰啲，真係少人用。 係啊，咁可能隨時嗰個 lift 都入唔到啊。 係， 可以咁講啦。我諗大狗嚟講咧，呢個品種算係最普及嗰只噶啦。 我贊成啊，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我都好想養啊。 係啊，嗱，不過咧好得意嘅，呢啲即係好似任何狗啦，不過呢種狗特別嘅，佢個嗰個possibility 係好高嘅。不過咧，要帶著佢呢個品種嘅。嘅標準咧，標準嗰個行為啊，佢個功能啊，又好乖啊，都要特別好 training 同埋訓練嘅。所以咧就你可以講個品種都可以，不過呢個品種咧，如果你想 get the most out of it 咧，就真係訓練好緊要。系啦，咁呢个品种都几得意喎。讲开少少历史啊， 系 原来系一个俄罗斯嘅洋狗嚟嘅。一个苏格兰佬咧，喺个马戏团买翻嚟嘅。 哦，系啊。 咁啊，嗰阵时个品种就未系金毛寻毛啦。咁喺苏格兰咧，就100多年喺度繁殖啊，拣啊，就拣咗而家嗰啲少少乱毛个品种。1911年开始就有呢个品种啦。 1911年就已经有啦。 系啦。咁啊，呢个品种就都出名有一大扎问题啦。OK， 咁样就第一个我认为第一个问题系最普遍嘅，就系嗰个髋关节嗰个问题啦。出名嘅呢啲狗好多时啲髋关节遗传得唔好啦，就引致痛楚。其实我 find 咧佢嘅性格咧，我头先讲话劲 friendly 噶嘛。 不過暫時你見一隻咧好緊張，好緊張嘅，咁你有啲心跳惡嘅，係好多時咧十隻有九隻咧都係個髋關節咧就有問題，引致佢好細個都有痛楚， 你 只狗 所以個性格就冇咁 friendly 啦。 係啦，所以我會推即係阿 part， 如果即係唔好計劃你唔識養只狗又打佢，咪整到佢惡啦。不過如果你見你只狗都好怪好 hyper 咧，其實值得做豬肉手術嗰陣時咧，但係六個月就係。叫个 X 光，叫个医生照个 X 光，照照个髋关节，make sure 佢冇事。 即系细个嘅时候就要做定啲准备啦，系嘛？又或者佢突然之间好温顺，可嗰段时间你会发觉就啊，佢啲脾气唔系咁好，可能系髋关节，佢痛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你谂下佢望住周梁又痛，望住你又痛，望住个天又痛，好快变嘅， 望住周梁又痛， 我谂起都觉得痛。 系啊， 系 咯。OK， 好，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提醒啦。系啦，我突然间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因为咧我有一次咧搞错咗两只狗啊，呢一只就 Golden Retriever， 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品种啦，另外系咪 Labrador 有一只？ 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犬，系咪有啲似噶？ 啊，有都唔系嘅，完全唔算唔同嘅， 有啲似啦。 我明， 但系拉布拉多就唔系金毛嘅，即系唔系金色噶，系偏白嘅，我记得。 系啦，偏白啲啦，忌廉啲啦，不过有好明显有啡色，有唔同颜色添嘅，嗰啲就你唔会误会啦，系咪？加埋啲毛咧，系嗰啲好短好绒嘅毛嚟嘅，好似。velvet 咁样嘅，即系绒毛加丝咁样嘅， 绒毛加丝，明白。咁啊，嗰只咧就系 Labrador， 反都系啦，同埋个样都唔同嘅。个 Labrador 嘅鼻哥就横少少，大啲嘅，金毛就尖少少啦，嗰个都好钝钝地，好得意嘅。 OK， 好。咁即是话，其实如果系金毛松犬嘅话，只系得一只识嘅啫。是咪？ 系啦， 就金金地、黄黄地，同埋嗰啲毛都有少少挛毛咁样嘅。 系少少挛嘅。 知道。好啦，咁啊，继续再讲翻个，仲有冇啲乜嘢嘅问题 啦？佢啦，咁啊，手踭都有问题嘅，手踭佢都有，又可以有遗传得唔好嘅。你记唔记得旧时候讲咧，就有几个品种都有白内障啦。咁呢个品种咧，个白内障衰啲嘅，就呢个品种偏向咧有大啲机会咧老嗰阵时有白内障。咁呢種白內障就真係可以整盲你只狗嘅， 真係 咁，睇唔到嘢，咁你避唔到嘅嘢嚟㗎啦，所以就又有啲心理準備啦。 就唔係隻隻都有嘅，係嘛？ 唔係隻隻都有嘅，同埋呢啲狗咧就係高危咧有瓊血問題嘅，所以做有時做豬肉手術咧，我哋都會 check 嘅瓊血有冇事，我哋 咩 叫瓊 血問題啊？ 啲血 我哋個身體個瓊血行道好複雜嘅，喺個肝製造好多蛋白質啊，呢個有啲血小板啊，咁樣就佢冇一種蛋白質嘅，天生係全部嘅，咁我哋可以驗咗先至去同佢做豬肉手術嘅。咁樣就另外啲嘢咧，就係最大件事咧，呢個係急症。有一个机会咧，就系夜晚黑就反胃，系啦，个胃咧就因为佢系嗰啲我哋叫deep chest dog， 即系个狗好深啊，即系上下好深，就变咗咧，你可以幻想个胃咧就喺度喺个胃喺个肚入边吊吊揈啦，咁如果你食完嘢咧吊得衰咧，就可以180度。吊住反咗，咁就喺个石头箍实咗啦。咁个胃咧就好似俾人链颈咁样噶啦，咁样就会慢慢好快就供气啦，同埋会好似链颈咁会死嘅。 总之咧， 急症啦， 系啦。总结咧就系话咧，即系买一只狗啦。如果你要买嘅话，领养就买到啦。即系你做一个 health check 先，做一个健康检查先，咁就会即系未来会好啲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到底 呢个就。急事嚟嘅，你检查嗰时唔会无端端有嘅。 O K， 好啦，咁今日唔该晒先。嗱，下个礼拜咧，我哋嘅时间会转咗星期三，咁会有更多嘅时间可以讲得详细啲啲。 好 嘛，再一次多谢 Dr. Eric 啊，今日唔该晒。 好，下个礼拜见，拜 拜。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亦都系有一节嘅我哋嘅抗疫快讯咧，同大家讲咗先啦吓。呢一个咧就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嚟嘅，就系上水嘅清河村嘅清朗楼居民，如果咧能够出示咧就系阴性嘅检测结果咧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请大家留意。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听日咧我哋嘅风骚人星期五啦，就会有呢一个嘅即检即升。咁啊，马老师听日会变啲乜嘢啊？ 我未谂到， 未谂到，唔紧要。好啦，一阵我哋交俾即安剧吓，咁我哋听日喺风骚快，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Omicron 又好，新冠又好，对小朋友的影响都可以很严重。譬如成日有四肢收缩，持续很高烧不退下来，或者严重呕痛和屙，可能是高危的。我就会建议即刻跟政府999联络。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快啲手执埋晒啲货，清埋啲单，然后咧执好埋啲装饰，咁就可以收工啦。哇哇哇！你边个嚟噶？点解会入咗你员工休息室噶 ？Hello， 我系新同事。我今日第一日翻工，系私分经理叫我坐喺度等噶。我叫启峰，或者你可以叫我 Edward 都可以。 Edward 新同事嚟噶，喂，咪住先，但系你有啲熟口面、哦。 因为我都系住呢头嘅，所以成日都会嚟呢间超市买嘢。 哦，唔怪之得啦。 二姐，以后多多指教啦。 哇，你连我个名都知，你系咪平时跟踪我噶？好惊、哦。 你件制服有名牌噶嘛？ 哦，吓死我！你知我噶咁靓女，成日都有人跟踪嘛，我惊啊！不过话时话，你之前有冇喺超级市场做过嘢噶？ 超市咧就未嘅，不过曾经喺便利店做过 part time， 我谂应该差唔多啩。 系咁啊，扎个埋嚟睇下先啦。 吓，扎马？ 系啊，好似练功夫咁，扎个埋嚟睇下，睇下你双脚够唔够力啊！ 真系要噶？ 哎呀，无厘啊！你咪鬼玩嗰啲新同事先得噶。 边有、啊？作为一个零售业嘅工作者，大部分时间都需要企喺度嘅，双脚咧会构成负荷噶嘛，容易啊引致肌肉疼痛同埋疲劳噶。长远嚟讲，仲可以导致脚部嘅疾病，例如下肢植物曲张或者足底筋膜炎等等。所以咧，有对强健嘅双腿，扎稳嘅马步好重要噶。 而且零售业工作者要避免腿部肌肉劳损。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应该减少员工站立的时间吗？例如在工作间提供座椅，等员工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坐下休息，或者调配员工轮流担任不同工作岗位，等他们可以在站立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坐下进行其他工作，等对双脚可以有休息的机会。 Edward 好嘢啊，答得好仔细噃。啊，仲有其他嘅方法咧，系可以减低员工脚部疲劳嘅，就系、是、适当嘅工作间设计啦。啊，例如雇主咧系可以喺佢哋需要长时间站立嘅范围铺设较有弹性嘅地面，例如系木地板又或者系地毡咁啊，咁啊可以咧减少脚部所承受嘅压力嘅。 啊，我仲知道一个方法，就系、是、员工应该穿着舒适而有承托力嘅鞋去开工，唔应该咧着一啲鞋踭太高嘅高踭鞋嘅。 哎，佢提你啊，莫莉，唔好啊，为咗贪靓啊，着成五寸高嘅高踭鞋开工啊！ 私分经理讲咗好多次啦，我上次嗰对高踭鞋得两寸半啫嘛，不过我唔会怪你嘅，咁又系，我天生就有对长腿，成日吸引你哋望住我对长腿，我都明嘅，不过算啦，我知道你哋会误会我噶啦，算啦算啦。 唉，讲咗咁耐啊，都由佢啦吓。喂，其实啊，都够钟开工噶咯噃吓。阿 Edward 嗰件制服咧，应该啱你着噶，你换咗佢啦吓。 好，唔该晒，司芬经理。 准备好啦嘛 ，Edward。 准备好啦，姨姐。 我哋要换一换天花板嘅装饰。 哦，咁我去拎条梯过嚟先。 哇 ，Edward， 你唔系用梯啊？ 都系将佢打开，然后擒上去啫，应该唔难噶。 唉，你咁谂啊，好易出意外噶。唔好睇少用一把梯啊，企喺梯上面做嘢咧，一唔小心啊，随时连人带梯啊跌落嚟，导致到跌伤啊、扭伤脚、扭亲腰啊咁样。而你身边咧又有好多嘅货物噶，又玻璃樽又罐头咁。唉，真系谂下嗰个意外场景啊，系咪觉得好恐怖呢？ 司芬经理，你唔好吓我啊！ 司芬经理，你放心，我会睇住 Edward 噶啦。 吓、啊，就凭你啊！不如你讲嚟听下啦，点样可以令到 Edward 用梯嘅时候用得安全呢？ 其实呢我哋已经禁止咗用梯㗎啦，只係 Edward 呢新嚟报道未知啫。如果呢要去高处摆货物嘅话，我哋呢就必须要用啊稳固嘅脚踏或者合适嘅轻便工作台等等。企咗上去之后呢，亦都要留意唔好过分伸出嘅双手去攞货或者摆货喎，否则呢好容易会拉伤条腰㗎。 係啊，另外货物摆放嘅位置都会对工人嘅职安健有影响㗎。 吓，啲货喺货架上面噶噃，点会影响到工人噶？唔通啲货啊识得自己撞落去啲工人度咩？ 梗系唔系啦，斯芬经理。通常咧，一啲较重或者经常性都会用到嘅货物咧，我哋都会摆喺啲较容易攞到嘅位置嘅，最好咧就系接近腰部嘅水平，亦都咧唔会啊将一啲嘅货物咧摆得太埋噶噃。咁啊，啲客人咧攞嘅时候唔方便之余啊，拎货嘅时候仲会好容易啊整跌啲货噶嘛，仲可能啊随时会发生意外添啊，同埋咧都会避免啊将啲货物搭得太高，惊会阻碍视线啊嘛，好容易。而令行过的人就撞跌嘢，万一撞跌的是玻璃啊，仲危险啊！ 哦，原来超市摆货都有咁多学问嘅，我会留意翻噶啦，思芬经理。 好啦好啦，真系要开工啦，因为我真的好想准时收工。Edward， 行啦，快啲啊，快啲啊！ 哦，知道。摆货工作危险多，注意安全最紧要。我是 Edward 黎启峰。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某夜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始终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在电击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假不飞，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说，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何用劝，假使你要讲终点的那段，有明说。 着谁又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斗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怨，承受得起那心酸有缘，我大概学懂转化吧，要运算感激饰演甘心客串，演好这戏分走得更远，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却挑选。